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81集， 训练。 顾美人怔怔地看着他的伤口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冬至勉强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 也许会有例外。 我刚才亲眼看见那个女人死掉，又开始尸变，才杀了她。 但你是修行者，你的身体比普通人更强， 所以变成丧尸之后也会比普通丧尸更难对付。杀了我吧，我不想变成丧尸。 不行！ 巴桑伸出手，似乎想要拍拍他的胳膊，但手到半途又缩了回去。这个康巴汉子虽然大大咧咧，但从来就是粗中有细，他不愿意连累朋友的举动更让冬至眼睛酸涩。 很高兴认识你们，真的。其实我师父不赞成我考特冠军，是我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路上我还被骗过路费，当时觉得外面的人真是太坏了。但认识你们之后，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了。世上有坏人，肯定也有好人。我很幸运，一出来多了两个亲如兄弟，还能同生共死的朋友。 顾美人一下捂住嘴，闷声抽泣。冬至再也忍不住，上前死死抱住她。 本来还想邀请你们放假去我那玩的，我们家的酥油茶是那一带熬制最好喝的。不过以后有机会，还得麻烦你们帮我回家一趟，把我的死讯告诉我爹娘和师父。 巴桑拍拍他的后背，示意他松手。 你不要再说了！ 巴桑忽然用力地挣开他，冬至猝不及防地被推开了好几步，就看见巴桑抽出自己腰间的短刃，直接插入自己的喉头。 巴桑！ 顾美人扑上去，巴桑笑着看着他们，鲜血争先恐后地从嘴角漫出，他的眼神也逐渐变得涣散，手缓缓松开，从握着刀柄的地方松开，垂落下来。湿润迅速蔓延冬至的眼眶，他的喉咙像是被一块石头梗在那里，不上不下，根本说不出话来。 丧尸，外面又有丧尸进来了！ 冬至回头一看，商场门口又有几个游荡进来的身影，晃晃悠悠，开始是一两个，但仔细一看，后面还跟着一串，似乎被这里仅存的鲜活人气所吸引，越来越多。顾美人喘着气，拿起笛子开始吹奏。冬至咬咬牙，原本饥饿乏力的身体因为巴桑的死而被愤怒填满，他握紧长剑，大步上前。口袋里仅剩的符文已经不够用了，但冬至不需要符文，如今他也能够像刘清波一样剑起人头落地，剑光所到之处丧尸纷纷倒下，宛如主动为他让出一条路，匍匐倒地，为奴为仆。顾美人愣愣地看着他在丧尸群中游走，手起剑落，游刃有余。灯光下，青年黑发白肤，面容平静无波，仿佛只是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，但在旁人看来却十足惊心动魄。顾美人从来不知道杀丧尸还能杀出一种艺术感，冬至却丝毫没有杀人如割韭菜的爽感，他现在全凭一口气撑着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的手已经开始发抖，手里原本轻盈的剑此时好像也有千百斤重。一只丧尸从后面抓上他的肩膀，张口就要咬下，而他差点连转身的力气都没有。 太累了， 好想念德管局宿舍里的那张大床，好想躺下来睡上一觉。 丧尸从门外陆续涌入，仿佛怎么杀也杀不完。在这样危急的时刻，冬至却忽然想起那天晚上他在龙神的宿舍里收到顾美人打来的电话，说惠仪光出事了，于是急急忙忙地往外赶，而龙神叫住他，让他带上青竹剑的情景。他还记得那个屋里的灯光暖融融的，趁着灯下的龙身似乎也多了几分柔和。那个人的内心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冷冰冰不近人情啊。天花板哗啦一声破开，黑影从天而降，落在了丧尸群中，又借力一跃朝他迅猛地扑过来。 还有一只怪物。 冬至根本没有力气再做出任何反应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怪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近。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，怪物从两米开外掠至眼前，利爪向他的当头抓下，携着利利的劲风 躲不开了。 冬至的身体已经跟不上脑子的反应，甚至连精神也变得迟钝起来。鏖战整整一夜，他疲惫至极，眼睛勉力撑起，看东西都有出现重影的感觉。 算了，力战至死也算对得起巴桑了，就是身后还有顾美人和那些普通人。 外头天色蒙蒙亮，黎明终于到来。冬至想要转过头让他们快点跑，却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怪物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下一刻，周遭的景物突然扭曲模糊，眼前一片大亮，扑面而来的怪物突然不见了，充斥鼻尖的血腥气和腥臭瞬间消失，连同商场还有涌入商场的那些丧尸也全都没了。冬至只觉得头晕目眩，腿一软，禁不住倒在地上。冬至闭上了眼睛。 我是肋骨头出现幻觉了吗？不然怎么会突然看见无柄天和龙神？ 茫然的不止他一个，所有人都坐在一间教室里，或脸色苍白，或神情痛苦未消，或大口喘气，满脸戒备警惕，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末日危机中回过神来。无柄天负着手站在他们面前。 我宣布，所有参加培训的20个人里，最后只幸存10人，分别是李应、刘清波、冬至、顾美人、张松、谢清宁、柳四、欧阳隐、左星归、庄蓉蓉。所有在模拟训练中死去的人将会在档案上被记上一笔，如果下次的训练依旧被淘汰，你们就必须离开特管局，明年再重新来考试。 这么说，刚刚过去的一夜果然是训练。所有人茫然四顾，面面相觑，看见本来已经在昨晚死掉的同伴，不由惊喜万分。冬至同样看见了巴桑，他刚从地上爬起来，摸着喉咙，表情痛苦，好像还在临死前被自己的匕首穿喉的恐惧之中。顾美人泪盈于睫，激动难抑，捂着嘴，肩膀微微耸动。其他人并没有比他们好多少，甚至还有人比他们更激动，有人摸着胸口喃喃自语： 我没死，我真的没死。 吴炳天和龙身也没有阻止众人的失态，任由他们在那里发泄一通。冬至忍不住望向龙身，后者似乎也注意到了冬至的视线，看了他一眼，微微点头。冬至疲惫的已经瘪下去的小心脏似乎又一点点注入了活力，他忍不住也回了一个自以为矜持的笑容。龙身的笑痕似乎更深了一点，在吴炳天看过来的时候，冬至的情绪已经慢慢平静下来。等众人的情绪发泄得差不多了，吴炳天才道： 这次全新模拟的设备是中美合作的最新成果，美国人笃信 生化危机会在未来发生，所以模拟的背景就是生化危机下的现代都市。在模拟训练中死去的人身体会被弹出模拟环境之外，但在模拟环境里你们的尸体依旧存在并转化为 NPC。 这种模拟今年是第一年实行，我们希望借由这种突发训练来考验你们每个人的临场反应能力。 大家露出苦笑，显然对刚才一切还心有余悸，但吴炳添的脸色并不好看。 你们二十个人最后存活率是一半，这个数字如果放在普通人里我会很欣慰，但不要忘了你们是特管局未来的一员，你们不是普通人。作为国家级别的修行者，你们竟然在短短一夜里就死了一半的人，这种生存率拿到国际上要怎么跟别的国家竞争啊？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到最后已经是怒气不争的痛斥了。刘清波忍不住道， 可我们并不知道有训练，当时已经上了一天的课，连饭都没吃呢。 真要是爆发了危机，人家可不会是管你是饿着肚子还是在睡觉。什么是危机？就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生。什么是突发训练？就是考验你们在突发情况下的反应能力。丧尸会先给你打个电话再出来吗？那些妖魔鬼怪会先发个短信通知你吗？ 有人忍不住笑出声，但很快被吴炳添的眼神扼杀在喉咙里。他扫视了众人，目光所及，许多人都纷纷低下头，不敢与他对视。 哼，我知道你们在安逸的环境里生活久了，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安全的，顶多偶尔有点突发状况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，危险处处都有，而且很多危险就潜藏在暗处。如果你们跟普通人一样懵懵懂懂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着了道，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就你们这样，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还指望你们去保护普通人吗？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